建国法师您好，咱们又见面了。对，啊，这一次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缘，就是世界这个佛教论坛的这个首届这个大会在杭州召开。啊，那么在这个会议期间的话呢，我们昨天开幕式上头聆听了很多的这个高僧大德的这个发言。那么这一次会议的主题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像这个论文已经结集成厚厚的这么一本书啊，叫《和谐世界从新开始》啊，这个主题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在什么？就是他把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最核心的东西嵌到了这个主题里头。因为在世界上的几大文化中间，讲和讲的最多的，以和为核心价值的，大概就是中国的以儒家和道家为主的这个传统文化了，然后讲心讲的最多的大概就是我们的佛教了，啊，就是至中和是儒家所追求的这个最高的境界，那么万法唯心是我们佛家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教义，那么这个主题是面对我们今天人类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复杂的矛盾的这样一个处境和一个现状，然后我们想要用一种东方的文化来对峙这样一种现象，来对人类文明呢做出一个我们东方文明的一个新的贡献。那么老法师，您认为这个主题啊，对于当今世界来说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和是信德，讲这个问题佛教讲得最透彻， 讲得最透彻， 讲得最明白。 嗯， 啊，佛法讲这个宇宙的来源， 嗯， 生命的来源，这就讲到根本了。 对， 宇宙跟生命从哪里来的呢？华严经上说，唯心所现，唯识所变。 嗯， 心是真心啊，心是真心，识是妄心。 嗯， 啊，它为什么叫识呢？真心里面起了无明。 嗯， 那我们现在讲无明这术语啊， 嗯， 不大好懂，我就换了一个名词来讲，叫起心动念 啊，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就是无明。 对，嗯， 心本来没有起心动念， 嗯， 没有起心动念的，我们像湖水啊，我们这附近是西湖， 嗯， 如果没有这个起心动念，就是没有波浪。 平静的 啊，对，没有波浪，水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非常澄明。 啊，那现在，那个呢，照东西啊，那就叫性见。 嗯， 你看呢，佛家讲见性见， 嗯， 耳性闻，啊，鼻性嗅，舌性尝，就是没有波浪的。 嗯， 那是性的起用。 嗯， 可是你一起心动念，就想呀。风吹了湖面的水有波浪， 嗯， 这也有波浪，起不起作用？还起作用， 嗯， 但是就不是那么真了。 嗯，吹皱一时春水， 它就变形了。 变形了，嗯， 哎，那这个波浪越大呢？ 嗯， 那就变得这个支离破碎了。 对， 那就完全看不到真相了。 嗯， 现在我们世界的人心是大风大浪， 嗯， 啊， 狂风巨浪。 啊，对，佛菩萨的心呢？是叫心平气和，没有一丝毫风浪， 一潭清 水。对对对，所以他那个照得清楚。 对， 我们现在可乱了。 嗯， 现在问题就怎样把大风大浪恢复到平静？ 嗯， 这个问题就全都解决了。 嗯， 啊，所以和那佛和佛和是心的。 嗯， 啊，所以中国人家。伦常， 嗯， 伦常是性德， 性德， 哎，所以性德就是自然的， 嗯嗯， 啊，绝对不是人为的， 嗯， 不是人制造出来的， 啊，想象出来不是自然的。 嗯， 夫妇是自然的。 嗯， 那连出生，那十八界的都是一样的。 对， 这绝对不是哪个人发明、哪个人创造的。 对， 认为这个事情啊，父子是自然的。 嗯， 啊，这个兄弟是自然的。 嗯， 啊，朋友是自然的。 嗯， 君臣也是自然的。 嗯嗯， 啊，所以这个呢，是属于性德。 嗯。 性德叫道， 嗯，所以我们过去把它叫做五伦 啊，五伦， 嗯， 性德是道， 嗯， 随顺性德就是德， 嗯， 你随顺它就是德，啊，所以德是道的应用， 对， 啊，那么中国讲八德， 嗯， 啊，这个孝悌忠信， 嗯， 礼义廉耻， 是，对， 再加上仁爱和平， 对， 因为八德有两个讲法嘛， 对。 啊，两个讲法去了重复的十二个字， 嗯， 这十二个字是显得就是随顺自然， 嗯， 随顺自然就是随顺自信， 对， 啊，就是没有违背自信，随顺自信， 嗯， 这个讲德， 嗯， 啊，这个德里头有和，仁爱和平， 仁爱和平， 哎，有和， 嗯， 所以佛法里面这最基本的概念，人与人是群居的。 嗯， 是不能分开的。 对， 所以四个人在一起就叫做僧团， 啊， 就是佛教讲的团体，最小的团体是 四个人，嗯， 啊，四个人叫一众， 嗯， 啊，一个团体，一个团最重要是六合敬， 嗯， 啊，六合敬就是给能够遵守这六合敬， 嗯， 遵守六合敬就是随顺性德， 嗯嗯嗯， 这就称之为僧团， 啊， 所以僧团是。你看这个三皈依里头，皈依僧，众中尊。 对 啊，这个字怎么讲法呢？众就是团体。 对， 众不是个人。 嗯， 就是说所有团体里面，这个团体是最值得人尊敬的。 对， 为什么值得人尊敬？他和。 对和，他六合敬。 啊，对对对，就他和。 对， 所以你就晓得， 嗯， 这个和，只要是古圣先贤， 嗯， 无论是学术，无论是宗教。 嗯， 没有里头是找不到活的， 对， 找不到活的，那不是随顺，那就叫邪教， 对， 邪教里头才有不和， 不和， 哎， 对， 才有不和，哎，所以不和就是违背性德， 嗯， 背逆性德， 对， 啊，所以我昨天提到，就是时间很短， 嗯， 啊，这个他讲这个，他有一个小副题呀，就是佛教的团结， 团结， 啊，不是，他六合敬就是团结， 对， 如果。这个佛门弟子四众弟子， 嗯， 各个宗派不和， 嗯， 叫大不孝。 大不孝，对，嗯， 你说你不和， 对， 释迦牟尼佛天天流眼泪， 是 多难过， 对， 啊，这是绝大的一个错误， 嗯，对， 啊，所以我就希望的时候，宗教跟这个本这个教里面各个不同的宗派， 嗯， 我讲。亲兄弟啊， 对， 释迦牟尼佛一脉相承啊，你要不和他都难过。 对， 那么从佛教之外的其他的宗教，我就比喻啊，那是堂兄弟啊， 嗯， 那是表兄弟啊， 嗯， 还是要和。 和， 那你不和的时候，是释迦牟尼佛还是伤心啊？ 嗯， 一个道理。 嗯， 啊，所以现在就是这个和在当前怎么落实？ 嗯嗯，对 啊， 因为 落实， 嗯， 最彻底的就是你在和。禅宗讲明心见性， 明心见性， 但是明心见性就不是人人能做得到的。 对对对， 那是很高的修养。 对, 对, 对， 那今天我们初步从哪做起？ 对 对, 对， 啊，现前从哪做起？那就是《坛经》里头讲得很好。 嗯， 啊，你放下十恶，心就清净了。 嗯嗯， 放下八邪，心就平等了。 嗯。 放下一切错误的心理， 嗯， 不善的心理，你心就安落了。 嗯， 它这三个体， 对， 啊，心静、心安、 心 平， 对， 你就做到了。 对， 所以你要不用这个方法，你是达不到的。 对，我插一句，老法师，就是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电视观众啊，对于我们中间有些术语啊，他们因为不是学佛的，可能不是太清楚。 对， 你比如说像六合敬，可能有些这个我们一些电视观众就不是很清楚。其实我们这个修佛的人一说到六合敬都知道是什么。 对， 这个六合敬呢，指的首先是身合，我们才能在一起同住， 是吧？啊，同在一起修行嘛，同住，身和同住，然后口和无证， 嗯， 啊，就是首先我们的口不能这个出那种没有争论，没有甚至也没有那种互相彼此瞧不起、侮辱性的这种语言，更不能有，什么挑拨离间更不可能，啊，口和无证，再一个是意和同欲，我们的这个基本的想法、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意念是一致的，这样的话我们就很高兴的在一起啊，就。然后戒和同修，我们修同样的这一个，就是同样的这个哪些事情不能做，我们都是彼此遵守的，这样我们才能在一起修行。然后见和同解，我们的见解、我们的看法大体上原则上都是没有冲突的、所以我们的见解能够大体保持一致，是吧？ 对， 嗯。然后利和同均，啊，这是最后我们得到的福报，得到什么东西，是吧？这个利恐怕不是指的啊得到了多少香火钱呢、然后我们把它平均给分了，不是这个意思吧？ 不是这个意思， 对， 不是这个意思 啊。 这个利和同均，用现在讲的话，就是物质生活。 物质生活， 物质生活要平等。 嗯，对。 哎，那物质生活里面，确实这个福报啊，个人不相同， 不一样。 哎，你前世修的因呢、这也是得的果报、 对。 所以因果教育很重要， 嗯 啊，所以这个教育只要是圣贤教育、宗教教育，它里头决定不能缺少的四个项目， 嗯， 第一个是伦理， 嗯， 第二个是道德， 嗯， 第三个是因果， 因果， 第四个是宗教， 嗯， 所以现在一般人对于宗教确实他并不了解， 嗯 啊，什么是宗教呢？宗教就是觉正见的教育， 嗯， 啊，就是我们讲心地清净，没有染污， 嗯， 知见，我们的思想见解正确， 嗯， 没有偏差， 对， 啊，这个觉而不迷， 嗯， 啊，就是说没有迷惑， 嗯， 这就是宗教教育， 这就是宗教， 哎，无论哪个宗教，那这是觉正见的程度上， 嗯， 有差异， 嗯， 有的深， 嗯， 有的浅， 对， 啊，有的广，有的在下， 嗯， 但是都离不开觉得紧， 对， 啊，所以殊途同归、啊， 殊途同归，对， 哎， 刚才老法师说到这个和的时候啊，想讲到的那个东西，使我想起这个我们一般的人都知道北京的这个紫禁城，故宫里头， 对， 这个中心建筑就是太和殿。 对对对， 中和殿、保和殿， 对， 就太和、中和、保和， 没错 啊， 没错。 那么这个是在清代的时候，乾隆年间的时候把这个店名改掉的啊。过去在明代的时候，这个店不叫这个名字、因为清代的这个皇帝都信佛教、所以他们可能这个对这个和的这个意思啊，理会得更深一些。 对 啊，用这种东西来这个治理国家，他们因为要达到这种太和、中和、保和的这种境界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他们把他们最高的这个权力机构所在的这个建筑， 对， 就用太和、中和、保和来命名，表示一种希望和寄托，或者是一个国家治理的目标。那么您刚才说到的这一些东西里头，就是哪些是属于太和，哪些是中和，哪些是保和的？ 这个清朝入关呢， 嗯， 这个我们看历史上记载的很清楚啊。 嗯， 他是少数民族啊。 对， 入关统治这么多的民族， 30万人入关，要统治一个上亿人的一个， 对对对对对对，不到30万。 嗯，对， 是不到30万。 嗯， 你是这么一个弱小的这个群族， 嗯， 统治这么大的国家，靠什么呢？就要靠和，没有和， 对， 他就不能够立足。 对。 所以他对于这个和的时候是非常重视， 是， 而且清朝开国的这些帝王， 嗯， 对于中国儒释道三家是真下了功夫， 是， 所以他真了解， 对， 哎，以这个来治国，绝对没问题， 嗯， 啊，那么就能够得到不同的族群，啊，这个不同的这个群体的时候热烈的拥护， 对， 啊，他的政权能巩固， 嗯， 就靠这个， 嗯。 嗯，太和是讲宇宙啊， 宇宙，嗯， 宇宙是和谐的， 对， 啊，这宇宙大宇宙， 嗯， 那现在一般人了解的不够透彻， 嗯， 那身体是小宇宙， 是， 小宇宙跟大宇宙是一，不是二。 对， 你说大宇宙复杂，我们这个小宇宙的复杂跟大宇宙 是一样的， 一样的。 对， 那真的是不增不减。 嗯， 啊，那么现在医学人员告诉我们，我们人体的细胞，全身的细胞有多少？ 嗯， 好像是600,000,000,000呀。 嗯，恒河沙数。 啊，对，600,000,000,000呀，600,000,000,000的细胞啊。 嗯， 那这一个细胞就像我们一个人。 对。 啊，那这么多团体，这么多这个人数聚集成这一个大团体， 他也要太和呀， 啊，要太和， 对啊， 要太和。 嗯， 你看这个父母生下来之后， 嗯， 他就和啊， 对， 眼睛跟鼻子不冲突啊， 是 啊，鼻子跟耳朵不冲突，啊， 冲突，对， 啊， 嗯， 是过人干过人的， 嗯， 把自己这个本位做得尽善尽美，哎，自自然然跟大家和。这个和睦共处，互助合作， 嗯， 这个就是宇宙和谐，啊。 对， 啊，如果你冲突了， 嗯， 麻烦不就来了？ 鼻子抢了这个嘴的事， 啊，对对对， 耳朵抢了眼睛的事， 啊，就麻烦就来了。所以现在今天世界上，嗯，这世界怎么问题怎么出生呢，嗯？就出生在这， 对， 你干涉别人 是，嗯， 啊，这是绝大的错误， 嗯， 啊，所以你看到别人，无论看到别人什么事情。善思恶思，你要能够如如不动，这就叫佛，这就叫菩萨。 对， 啊，你看到别人做好事，你欢喜；看到别人就做坏事，你就嗔恨， 嗯， 你就破坏了和谐。 嗯， 那为什么你干涉别人了吗？ 嗯嗯嗯， 啊，耳朵做错事情，眼睛绝不会干涉他。 嗯， 鼻子绝对不会干涉。 不干涉他。嗯， 啊，他清不清楚呢？清楚。 嗯， 要怎么样？自自然然帮助他调整。 嗯， 帮助他恢复正常。 嗯， 啊，所以什么叫智慧呢？心平气和是智慧。 嗯，戒定慧 啊，对对对，哎，戒就是守法， 对，定就是要心， 啊，对对对， 至少达到心平气和吧， 心平气和 啊，然后就有智慧出来了。 啊，智慧，嗯，你说《金刚经》上讲的很好啊，嗯，信心清净， 对， 这生实相，那实相就是智慧啊。 嗯， 啊，所以你清净心清净了，智慧就生了。 嗯嗯。 心是主宰， 对， 心在哪里呢？心没有形象， 没有真相， 没有形象， 嗯， 它不是物质， 嗯， 它也不是精神， 嗯，无相， 啊，无相， 嗯， 它无处不在， 对， 无时不在， 嗯， 啊，所以宗门里面这个开悟的人常讲，没开悟，到处参学啊， 嗯， 踏破铁鞋无觅处，这一下开悟了。得来全部费功夫，原来还是头头是道，左右逢源。 对， 他就明白这个了。 嗯， 啊，那么今天我们用科学的术语来说，但是科学还是隔一层。 嗯， 这个爱因斯坦科学家，宇宙之间没有物质。 嗯， 但是只有场。 对， 他们这承认场。 对， 啊，场是什么？能量。 嗯， 啊，能量稀薄的，这称之为场。 嗯， 能量集中的地方呢，它就变成物质。 嗯， 啊，所以物质这就是能与质的转变。 对， 能量可以变成物质， 嗯， 物质可以回归到释放能量。 嗯， 那个原子弹的理论就从这发展。 对， 啊，但是现在的时候还没有办法说把能量变成物质。 嗯， 啊，那神通就广大了。 那神通大了，对， 神通广大了。 对，嗯， 啊，但是决定是可能的。 嗯， 啊，但是现在就不知道怎么个做法。 嗯。 那么他们了解的讲场，这是这个物理讲到最高的地方。 嗯， 实际上还没有佛讲的透彻。 嗯， 能量从哪来的？ 嗯，他们只能解释说有一个原点。 啊，对， 这个原点呢， 啊， 它也不是能量，也不是物质，是什么不知道，反正给它这么名字。 啊，对，它从哪来的？ 对，嗯，不知道。 啊，对，哎，所以这还是佛讲的清楚。 嗯， 佛讲法性。 嗯，法性。 啊，对。发现不是个原点，什么都没有。 嗯， 但是它存在， 存在。 哎，它就是能量的泉源， 泉源。 哎，能量的根源。 嗯， 啊，这发现，发现，具足见闻觉知。发现圈具足见闻觉知。 嗯， 发现变成了能量，能量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精神。 嗯， 就讲精神。 嗯， 或者是讲的心。 嗯， 啊，那个，这思维想象这是心的， 嗯， 这是能量啊，它不是物质啊， 嗯， 啊，但是物质是能量变现出来的， 嗯， 啊， 那既然是物质是能量变，能量是这个心现的， 嗯， 这个本性啊，本性有见闻觉知，能量有见闻觉知， 嗯， 能量变成物质还是有见闻觉知， 嗯， 啊，所以这个呢，这是近代的时候这几年，日本江本胜博士从水实验， 嗯， 他实验这些资料，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我看过， 你看过是吧？ 嗯，对。 那这个就证明是水是矿物， 嗯， 那是物质了， 物质，嗯， 试验出水有见闻觉知， 嗯，它的分子结构对感情的东西有、 啊、对对 有反应， 对对、 啊，嗯， 它能看， 嗯， 啊，能看字文字， 对， 啊，不管哪一个国家文字， 嗯， 它都会看， 嗯， 比我们聪明多了， 嗯， 啊，它会听， 嗯， 啊，你放音乐，啊，古典的音乐，啊，现在的这些 遥控乐， 这个遥控乐这些噪音， 嗯， 你看它反应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嗯， 啊，这个就是说明物质确确实实 有结闻见知， 有结闻，那就是物质是、嗯、它是发性， 对，发性， 那、啊、它是发性。啊，他说发现，那在佛法里讲，不生不灭， 嗯， 不来不去，不业不异，不长不断， 嗯， 中观论上讲个八不，就是形容发现，这个就是纯粹是自然的， 嗯， 啊，他没有生灭的，啊，他没有来去， 嗯， 啊，这个很有道理、啊 嗯， 没有来去就说明一个什么呢？ 嗯， 没有空间。 也没时间， 哎，没时，对， 没有时间， 啊、对，没有时间，哎、 嗯， 就时空不是真的， 对， 哎，如果说没有空间， 嗯， 就没有距离， 没有距离，对， 哎，嗯、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就在此地， 对，就在此地， 哎， 对， 就像我们这个、 嗯、 电视这个屏幕有荧幕一样 一样的，对、 哎，你那个这个频道一换的时候，它就在此地， 就在眼前， 就在此地，哎， 对， 就设法界一真庄严的时候，就是频道不同啊， 嗯、对。 哎、啊，我们现在还按个钮呢，他不要按钮、啊嗯， 不要按钮， 他不要按钮，他用念，他十个频道的时候全部看到啊。 对对，嗯， 那、嗯、这是我们现在科技哪里能做得到呢？ 嗯， 啊，所以我讲经多少年之前，学科学要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学，大科学家， 大科学家，对对对， 大科学家， 对， 是啊， 嗯， 所以这个就很有趣味。 嗯， 我跟江本师说， 嗯， 我说你还要努力。认真去做，啊，他本来不相信宗教， 嗯， 因为他搞科学， 对， 怕跟宗教联系了，人家说他是迷信的， 是是， 啊、嗯，所以他有这么一个界限在这里， 嗯， 见了我之后，他才开始，把宗教的东西拿去实验、 嗯， 实验都是美好的， 嗯， 啊，那个图案拿出来，我说，自信里的信德了，它有色声香味，色声香味。 嗯， 也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 嗯， 啊，不依不依的，你现在才只感到色，还有声，还有香，还有味、 嗯、 你还没有能把它发现出来， 对， 你那个发现出来，那你真正了不起了， 对对对， 我讲他你还要努力、 嗯、 肯定有， 嗯， 不但水有， 嗯， 泥土有，石块有，沙石、 嗯、 木头有，什么物质都有， 都有、嗯、 那你换一说，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都有， 对， 每一根头发都有， 对， 每一个指甲都有， 对， 啊，你明白这个道理，那我们要随顺大自然， 嗯， 你身体健康， 对， 啊，为什么你每一个细胞的时候都正常， 对， 啊，那你要是你不随顺呢，那你就是糟蹋它， 是， 啊，所以你要是常常发脾气，你要常常喜恶无常的时候，你整身全身的细胞都变得最难看，那就生病了， 嗯， 那他怎么不害病呢？ 对对对， 啊，所以病从哪里来的？病从错误思想里头变出来的，情绪变化变出来的。 对，因为那种情绪会影响到，如果江博士的这个实验，我们人，实际上我们人的身体主要也是有水分 的，对对对，都不错，是 啊，是有水分的。如果这个我们自己的意念不好，或者这个有烦恼心，或者是有贪吃的这个嗔痴的这种三毒的心，那么我们就影响到我们这个身体里头的这个水的这个分子结构。这个分子结构本身从细胞的角度上头，它层面上头它就已经支离破碎了，那么你整个身体这个小宇宙就不和了嘛， 不错 啊，不和就不祥， 不错 啊。 所以很多这个病苦啊，它就从这儿来。 嗯， 那佛家称贪嗔痴为三毒啊。 三毒，对。 哎，这是最严重的。 最严重。 哎，三毒啊，哎，所以那么这个最近这个山西 他们去采访的时候，访到40个人，都得的是癌症，不治之症，医院里医生都放弃治疗，都告诉他们家里办后事。回家去之后念地藏经，念阿弥陀佛，念了几个月念好了，他就检查没有了，所以以为这是感应，这是神通，这是佛菩萨保佑，不可思议，所以我们怕的是这些传出去人家迷信，我用了一个小时解释这个道理，一点都不迷信，就是你想佛菩萨诵经典，这是最好的意念， 对， 这个最好的意念把你那个癌细胞病细胞通通给它恢复正常， 而且是最好美好的信息， 是 一种信 息，就这么个道理吗？ 对， 这哪里是迷信呢？就跟那个水一样吗？它水的本质它也没有这个好坏， 对， 那你不好的意念它就变成坏，那就生病了， 对， 你再有最好的意念它恢复正常了， 是 恢复正常就健康了，就这么个道理，所以是信息意念改变了你的体质，你如果懂得这个道理，你一生都不会生病，这是什么饮食，所以说人的牙齿是七齿的，这是吃草的，不是吃动物的， 对， 你看动物野兽吃动物的，它牙齿是尖的， 对， 那我们这不天生下来你就不是吃动物的，你就该吃是素食的，你偏偏不吃素食，你要去吃肉。 我们人一般28颗牙齿，32颗牙齿，个别有36颗牙齿， 对，是啊， 其他都是平齿 啊，对，是啊， 所以有2颗虎牙是犬齿 啊，对，是啊，你这全面的时候，你就把自己的身体你糟蹋掉了吗？ 对， 这道理就在此地嘛， 对。 所以你要懂得，就是一个是饮食的健康，所以现在就关于饮食这边也很麻烦， 是 为什么肉食都是用荷尔蒙，这个催化的， 对，都是人工饲养，都是加这种东西， 都是人为破坏了自然环境，所以说肉食不能吃，我曾经问过方东梅的夫人，过去的时候，方老师过世之后，我常常就看他照顾他。我有一天问他，我说你们现在吃肉，想一想，你们现在吃的肉食，跟40-50年前的这个猪肉、鸡肉味道一样不一样？他想了大概5分钟，告诉我不一样。你40-50年前吃，那是指自然生长的。 对， 自然生长的。它当然，那个动物的情绪不一样嘛。 嗯， 现在的这个动物，一出生下来就等于做终身监禁。 不仅仅是终身监禁啊，我可去看过那个养鸡场啊，那个鸡从那个鸡蛋里头，它就是用那个光照射它，给它加温，然后让它提早出生。出生以后用光照着它，24小时不许睡觉，永远生活在白天。然后很短的时间里头就把它这个催化长大，然后再送到屠宰场。从鸡蛋里头到屠宰场，它没见过1分钟阳光啊。 对，不错，是啊。所以你说。这哪里正常呢？ 对， 这个就是破坏大自然。 对， 破坏大自然，那么它里面这个细胞的组织就不正常， 不正常了。 所以现在人奇奇怪怪病这么多。 对， 病从口入。我是前年参观这个山东一个养鸭的厂。我去的时候，这里面的这个领导拿一个小鸭狗，差不多有我手掌这么大。他问我的法师，你看这个鸭多少天了？我看的这个样子至少1个星期到10天。他告诉我昨天出生的。 对， 我就吓了一跳。 嗯， 所以我回来之后就告诉他，鸭蛋不能吃。这种鸭子生下蛋子怎么可以吃啊？ 对， 他告诉我他们的这个鸭养的鸭，这个北京烤鸭了，1/3是他们提供的。你说这个吃的不是要命啊？ 对。 所以现在的蔬菜，农药、化肥，这是要命的。我有一份读书笔记，这个等一下会送给你。就是汤恩比博士跟这个池田大作的谈话 啊， 他们曾经做了40天，就是在一块交流。 对。 把世界上社会上奇奇怪怪的问题都问到了， 对， 里面就有一段，讲这个饮食，它是 这是30年前英国伦敦做了这个实验啊，让学生吃这个化肥农药这个蔬菜啊，吃这个蔬菜好像吃了2个月，学生的时候精神很不好，就像海边一样提不起精神来，然后就再换，通通这个离开，用这个完全是纯粹传统的方法，培养的这个蔬菜，吃了1个多月，学生精神显著啊就改变了，就像换了一个人这样子，你就晓得，只要是人工，我要想怎样怎样，违背自然，违背自然就要命， 对，对， 你随顺自然是最健康的， 对。 所以我们现在如何能够大力宣传，让中国这些农夫啊，不要农药，不要这个化肥，还用传统耕作的方法，那是最健康的。 对， 当然这是我们大家要警觉到，凡是有化肥有农药，我们不买不吃，它自然它就该换了，它卖不掉了嘛。现在你要很漂亮的嘛，你喜欢这个，他们自己知道有毒。 对， 所以农夫自己吃的东西，他是另外种的。 另外种， 他那是自己吃，这好看的， 漂漂亮亮的给你们吃。 对，所以我是这么有良心啊，谋财害命。 净空法师刚才听了您说举的这个汤因比和慈云大师这个对话啊，关于英国学生的伙食问题啊，我有一个更恐怖的故事讲给您听。我们北京的这个蔬菜基地啊，是在山东，山东的某一个地方我就不说了，也怕影响他们以后的农民的收入。但是我们北京市民的大部分的蔬菜的供给呢，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有一次我到这个地方去，然后这个地方的农民问我说，你们北京怎么现在还活得这么好，还这么多人还活着呢？我说怎么了？他说，你们吃我们这菜都吃这么多年了，按照我们这个推算，应该早北京城里头没人了。他们下农药下化肥下的特别多，把蔬菜弄得特别的这个光鲜好看，他们自己要吃什么，他们自己吃那个有虫眼的菜，那种菜他们给别人吃啊。但是我想那些农民假如如果学了佛法以后，可能会觉得自己 对 这个 造罪业， 罪业很重了啊。对， 这个心态，这个做法是道道地地的谋财害命。 道地害命，这种谋财害命的事情在我们中国这些年来啊，可以说是公开的，就是我们中国人现在生活在一个极度不安全的一个环境中间。这个不安全倒不是说有人拿着刀啊明火执仗在墙里杀你，还不是，首先第一就是食品不安全。 对，所以这个是在现在全世界普遍的一个严重问题。 对 啊，所以今天我们的饮食大概最安全的是咸菜稀饭， 咸菜稀饭 这个大概是最安全的。 对， 那么我们在海外，在澳洲呢，就澳洲是真是要得天独厚，它土地大啊，它的面积差不多是中国的80%，就够大了， 但人口呢， 人口只有2000万， 对啊， 所以土地得到的是非常容易，没有人去争土地，我们在澳洲这个居住的环境呢，都是会说是相当的那个理想了。 我听说您的那个净宗学院那边就有一大片的地，然后学员都在那里种菜。 对，我住的是一个小乡下那我那个地方的时候，院子和中国就是有160多亩 哟， 它是外国亩是28个嘛，一个阴谋是6个中国亩 啊， 我是28个阴谋 啊， 所以就很大的菜园。 对， 那平常我们可以供应呢300人，吃不完呢， 吃不完。 所以这次我们有大的活动，有1000多人，也是就是说是这个气候什么都非常之好，所以 在这个时候真是大丰收。 嗯， 啊，这一千多个人在那一个星期的活动啊，居然我们的菜园可以能供应得上，是不是？ 寿老法师刚才那段话的启发呀，啊， 我们没有农药， 没有农药， 没有化肥， 嗯， 而且我们的这个蔬菜，连花草树木啊， 嗯， 都听佛号。 嗯，哦， 这个佛号 多好啊！ 对对对， 啊， 就是全部花草树木、 嗯、 蔬菜给我们一起修复， 对， 一起念佛， 对， 菜长得特别漂亮。 嗯， 那个菜市场里面卖菜的看到我，他说你们的菜太好了，你们是怎么种的？我、哦、说我们是念阿弥陀佛 种的。嗯， 啊，这是这个阿弥陀佛的讯息， 对对对对， 就是把他的细胞组织 对对对 都变成最美好的， 对对对， 就是这么个道理、啊。 对，嗯。就受老法师刚才您那段话的启发，我倒想啊，就是我们现在有时候说的这个绿色食品 啊，对， 或者叫有机食品啊， 对对对对， 这个有机这个食品的话呢，是个西方的一个科学的一个说法啊，啊，绿色的话呢是一个简单的形容啊，容易产生其实一些歧义和误解，其实不妨啊，把这个饮食的东西啊，我们用太和、饱和、中和来把它这个做一个梳理和命名， 不错不错， 比如说。我们这种刚才您说的念阿弥陀佛的完全自然这个种植培养的这一种这一类的食品，包括蔬菜也好，包括一些什么，我们把它叫做太和的， 对， 是吧？是太和食品了， 对，不错。 然后呢，我们用这一种啊、特别好的办法把它烹制出来， 不错 啊，叫做饱和的这一种烹制方法， 对对对。 最后我们吃了这些东西以后，我们达到的这样一个状态。这种饮食的安全的状态，这种健康的状态，我们叫做中和， 对， 是吧？啊， 可以， 啊，就是我们就是这个方面，就是我觉得好像倒可以在这一方面给开发一下， 对， 啊，也是把它作为一个福田来开发， 可以，是可以， 嗯， 是可以， 对， 因为现在的时候，我看很多都是离不开化肥，离不开农药， 嗯， 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 对， 你除这个之外，你是在家里面，家庭里面。这些小动物， 嗯， 啊，蚂蚁、蟑螂、老鼠，啊，这个是常常有的。 对。 那我们现在是决定不杀生。 嗯。 我们跟他沟通， 嗯， 跟他合作，居然很听话。 啊、 哦。哎，非常听话。 嗯。 非常合作。 啊、哦。 天生万物，决定有它的用处。 嗯。 你不能把它杀绝了。 嗯。 你杀绝了什么？你这个大自然的这个和谐就失去了， 嗯， 失去一样东西，它必定影响一大批。 对， 哎，所以是像人身体身体一样啊，不能切除啊、 嗯， 哪个地方有毛病呢？怎么可以把它开刀切除呢？ 嗯， 你切除了你就少了一样， 是， 它一定就影响整个生态的平衡。 平衡， 哎，所以我们中医的调食就不一样， 对， 要把它恢复， 嗯， 恢复正常， 对， 哎。决定不是把它去掉，这个是决定错误的方法。 嗯， 啊，所以宇宙之间所有这些小动物，通通可以沟通，花草树木都可以沟通。 嗯， 啊，矿物都能够沟通、 嗯， 都能够懂得我们的意思的时候、嗯，小动物哪有不可能的？ 嗯， 你只要善待它。 对， 所以我们看到蚊虫，啊，这个蚊虫只是蚂蚁，我们都合掌。很尊敬的， 嗯， 蚂蚁菩萨， 啊， 蚊虫菩萨， 哦、 啊，是不是啊？ 啊， 啊，我们个人有个人生活环境， 众生平等， 外面是你的、 啊，对， 这个里面是我们的， 对， 我们会照顾你， 嗯， 啊，你们需要吃的什么要找食物嘛，我们都放在院子里面， 嗯， 啊，他就不来干扰了、嗯，偶尔来几次，他来观光旅游，我们善待他就好了嘛， 嗯、他来访问访问， 不可以，不可以，绝对不可以， 嗯、 不可以伤害他， 嗯。 我有一天的时候建立一栋新的房子的时候，这个有一天在这个早晨起来到上洗手间的时候，洗手间全都是蚂蚁， 嗯， 新房子不知道从哪里来， 嗯， 我就很奇怪，我就告诉他是蚂蚁菩萨，你们从哪里来呀、啊、还从哪里出去，是不是啊、嗯、是啊，我说这个地方我需要用，半个小时之后一个都找不到 啊， 全都走光，所以你善待他，他也会很喜欢，也会很配合， 对， 真通人情啊， 真通人情， 哎，所以人要有爱心， 对， 啊，要跟天地万物 和睦相处， 嗯， 你说你做个多快乐， 对， 啊，多愉快， 对。就您这段话呀，倒是我重新来理解啊，国语里头的一段关于论述这一个和和同的这个一段话，就是国语里头也说说“夫和时生万物”， 对， 啊，然后“同则不济”， 对， 啊，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疯长而物归之。若以同必同，静乃气焉，声亦无听，色亦无闻，味亦无果，物亦不讲。您刚才讲，我就是过去我对这段话呀，就是理解不是很深透， 嗯， 特别叫做以他平他谓之和呀， 嗯， 我过去一直不能理解什么叫做以他平他， 嗯， 才叫做和。那么为什么叫做以同必同，就最后的事情就会慢慢的走向灭绝， 嗯，对， 啊，就会没有了， 嗯， 过去想不通这个道理。刚才听了这个老法师这一段开示以后，我倒是有这么一个体会，以他平他，就是我们以佛的这个所谓四色的这一种角度来看待他者， 嗯， 别人的东西， 嗯， 不以我评他 啊，对， 以他评他， 嗯， 这样的话，它就是一种叫我们就叫做和， 对， 而同和和的不同，同就是以同必同，就是什么东西都跟我一样， 不行， 这就不一样， 那是 这就不行，什么东西都跟我一样，到最后头那个东西被我消灭了，最后我也完蛋了，我也没有了， 不错， 是吧？啊， 不错， 我也没有了。所以 西方人的思想就是这种思想， 嗯，就是以同必同， 不错， 他不是以他平他， 不错， 嗯，他完全不能以佛教的这种四色的东西来， 啊，不是， 来， 但是我们不讲佛教， 啊， 我们讲自然规律， 自然规律，嗯， 哎，你比如自然规律， 嗯， 这一个地区花草树木种类这么多， 嗯， 你说你要是要同，我只种一样东西，其他东西都取消了， 嗯， 最后他也不能生存。 对，植物学家有这样的那个鉴定，比如说为什么有一年前年我到宁夏去，宁夏那一年呢，就是这30多年里头在公路两边种的所有的这个杨树，在那一年突然莫名其妙的全部被这个天牛啊给蛀空死掉了。宁夏是一个非常干旱的缺少绿色的地方，几十年的大树一年之间全部被天牛给弄光，后来人们就找原因，就怪这天牛啊，说这虫子怎么把这树给弄坏了。后来有人出来说了，不能怪天牛，物种太单一。 对，不错， 物种太单一。有一年我到六年以前我到舟山去，舟山有很多岛屿上头啊，过去都是一些松树，这个每一个岛屿都是翠绿翠绿的，那么我6年去的时候，很多岛屿啊绿色变成了红色，就是这个松树啊突然得一种这个虫病，然后这个所有的这个松树都变成这个红色的，然后就枯死掉了。然后大家开始也是怪这个毛毛虫，说是不慎啊，大概从海上飘过来什么美国的什么什么虫啊，然后把这个树都给弄死了。但后来又有人说了，不能怪这毛毛虫，物种太单一，你一个岛屿就种一种松树，最后头它必定就是以同必同，静乃气焉，它自己完蛋。 对，一个人身体也一样，它是多元文化的， 对 啊，眼耳鼻舌身五脏六腑， 嗯， 你说我通通都不要，我只留一个，那你就完了， 对， 就这么个道理， 就这么个道理， 哎，所以你晓得，所以有很多人不懂得什么叫多元文化， 嗯， 多元文化是共同生存的， 对， 你要是单一的话，你不能存在， 对， 所以地球上任何一样东西，你都要爱护它， 嗯， 它一定有作用， 对， 一定有作用， 对， 相辅相成。啊，所以这个道理不可以不懂， 嗯， 啊，不可能有单一的， 对， 哎，你说现在搞到政治上也是如此，美国就推行单一的， 但 美国的制度好， 对， 全世界 都应该是我这制度，对， 是，这是绝大的错误， 嗯， 啊， 不管你过去的文化基础是什么，也不管你过去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是什么， 你都不好， 啊，你的过去的经济结构是什么都不管，反正就是我把这个东西推给你，嗯。 所以这个就是造成整个世界的混乱， 嗯， 啊，最后造成整个世界人类的毁灭， 对， 很麻烦这个事情， 很麻烦 啊。所以我在美国那么多年，我告诉美国人， 我说真正这个是爱好和平的，应当尊重别人的文化，尊重别人的传统，尊重别人生活的方式。 对， 我喜欢吃甜的，不能叫天下人都吃甜 的，都是甜的， 是不是？ 对啊， 是 啊， 是这饮食过人所爱嘛，那你就欢欢喜喜嘛， 对， 你这才是尊重人嘛， 啊， 所以我们在这个新加坡办这个温馨晚宴，不是请了九大宗教，这各个不同的族群，那我们的饮食是按照个人的这个喜爱。不是全是素食的，那回教供养的是回教的， 对， 印度教供养的印度教的，每个人欢欢喜喜的，这叫多元化嘛， 对， 是吧？如果请你来的时候，通通讲是素食的时候，那这就搞单一的了，这就是错误的嘛， 对， 所以说为什么人家说，怎么你们也供养人肉食的时候？他是他的生活习惯， 对， 不要去改他， 对，这就叫做以他平他， 对对对，是啊， 这就以他平他， 所以这。我们这个九个宗教就相处得很好嘛，互相尊重嘛， 对， 那我们到他那去，他也特别做这个素菜给我们嘛， 是不是？对对对， 是吧？我们一丝毫拘束都没有啊，一点尊重别人的传统，尊重别人的文化，这个才叫，所以说和而不同， 对， 这个才能真正合乎，真正做到互助合作，和谐世界。 而且这才叫君子， 那这 要不就是小人 啊？对，不错。 因为孔老夫子在《论语》里头已经说了吧：“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吧。” 对，是啊。 他这个和而不同的话，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要彼此尊重嘛。 彼此尊重，不错。 小人就是彼此不尊重， 不错。 一定要跟我一样。 我跟美国人讲他们的制度，我说美国人只有200年历史，真正美国人红翻了，你们都是移民过来的， 对， 不是移民过来。你们没有历史啊， 对， 没有文化了，等于是做生意啊，大家摆个摊子，那摊子摆个多少，那总得要推选一个嘛，代表嘛，所以你们选一个总统， 选一个总统， 不，中国不是，中国是老店的， 几 千年老店，子子孙孙相传，你怎么可以把人家老店时候叫人家摆摊子了？ 对， 哪这种道理呢？就是中国制度不适合美国，美国制度不适合中国，要彼此互相尊重， 对。对对对， 那是这样子，能够彼此合作的时候，才能和睦相处，才能共同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 说到这个地方啊，讲到中国是个千年老店，可是现在我们最担忧的啊，恰恰是我们千年老店的这些后来人呢，好像对这个老店自己不爱惜啊。 现在的问题在哪呢？这就是教育问题。中国现在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就是把教育丢掉了。你去看中国历史，任何一个朝代，这个开国的君王，拿到政权之后，5年之内，一点治理作用。这个礼乐呢，一定是应谢前一代的。 对。 虽然有改革，变化不大。 对。 精神一定保留。 对。 生活方式可以适合于现，这个所以叫现代化。那精神是一定是。传统的 叫做有所应得嘛，应在前，格在后嘛， 是 应为主。 这个5000年的传统的时候，能够让这个民族依旧在这个世界上屹立而生存。 对，而且我们这么多年，5000年前，我们还是把自己叫做中国人 啊，对啊， 没有叫做别的人。 你现在如果说是，我们把老祖宗东西忘掉了，完全去搞外国的时候，那这个民族。我看没有办法延续100年，所以文化没有了，这个国家民族的根就没有了， 没有了 就灭亡了， 对， 这是很危险的一桩事情， 对啊， 那如果说是这个政权专一不怕，那我们这个传统，元朝丧失政权，清朝丧失政权，但是文化。丝毫没有影响。 最后我们把他们给同化进来嘛，就合了嘛，一起啊， 对啊，所以最怕的是文化。 甚至还可以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政权没有了不要紧，甚至连国土没有了都不怕 啊，不怕。 以色列人 啊，对对对，不怕， 他国土都没有了嘛，但他最后他的文化一直留着，到最后他还可以复国嘛， 不错， 是吧？ 不错，所以文化是根，文化就叫灵魂， 对， 这个东西。自己一定要懂， 一定要珍惜，这个要靠教育。 嗯 啊，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老祖宗传下的这个理念，我们最佩服的就是建国军民， 嗯， 教 育为先， 嗯，啊，在教育里头，修身为本， 嗯， 啊，这个才真正的落实了，也是个和谐，从心做起， 和谐，嗯， 我加了一个字，从我心做起， 对， 你要不然不是空洞吗？ 空洞的，对，嗯。 让你重新做，现在哪里啊？ 现在哪里？ 这密信了不可得了，那这和谐不就落空了？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昨天啊，我看您在那个大会的那个签到的那个上头啊，我看那个您写的那个字，就是和谐世界。 对， 从我心 做 起。 从我家做起。 从我家做起。 从我国做起。 对啊，要有一个立柱的地方。 对对对，要不然你这都是假的。 对，嗯嗯。要一个巴比树，就古人说的要个巴比树 啊，那现在要不然你是假的。 对啊， 嗯，你怎么做完了？ 哎，这很关键。 哎， 嗯， 所以在中国老祖宗的教训的时候，真是踏踏实实， 对， 根深蒂固， 是， 这是不能不佩服的。 对，那么说到这一点的话，就是老法师多年来一直有这样一个观点，现在为很多的这个人所接受，就是认为啊，佛教，您认为它不是宗教， 对， 甚至也不能简单的称之为哲学， 对， 是吧？啊， 对， 是。那么，而且您一直认为它是一种佛陀的一种教育， 教育 啊，所以这个您也不愿意把这个善众这个集化来的钱去按照过去那样就盖个庙，然后养几个这一个比丘在里头，您也不愿意， 嗯， 您把这个钱拿来盖很多的学院， 嗯， 然后。是向这个我们的这个本师释迦牟尼学习， 对， 然后进行这种佛陀的这种教育， 对， 多年来取得了这个很大的成就， 对， 嗯，而且可以说已经推广到了这个世界的范围里头， 对， 嗯，那么这一点就是老法师能不能再跟我们讲一讲，就是为什么在您看起来教育这么重要，而且把佛教一定要理解成是一种教育。 你仔细去观察， 嗯， 啊，细心呢，你去研讨，任何宗教都是教育， 嗯， 啊， 对， 不仅仅是佛教， 嗯， 这些圣人，他出生在世间，他干什么的？ 对， 就是大慈大悲， 是， 救苦救难呐， 嗯， 舍己为人呐， 嗯， 所以他觉悟了，他明白了， 嗯， 以身作则。 嗯， 啊，先做到，然后再教人。 嗯， 所以能产生那么大的力量。 对， 啊，有那么多人的追随他。 对，这种人格感召力， 啊，对对，向他学习。嗯， 对， 啊，他叫人不贪，他自己没有贪心。 嗯， 他叫人不嗔恨，他与侯目消灭隐忍。 嗯， 啊，他叫人不吃，他真有智慧。 嗯， 他做到了。 对， 是不是？做到而后说到， 嗯， 这是圣人， 对 啊，他的学生跟他学，学了之后也能做到， 这是贤人， 啊，就是贤人， 对， 啊，是不是现在很说到做不到叫骗人？ 对， 那这骗人总有一天被人吃穿了， 嗯， 那吃穿就一文不值啊， 对， 谁愿意跟你学呢？那都说你是假的， 嗯， 所以圣贤人的教育，不同的地方没有别的，很简单， 嗯， 他做到。啊，所以我现在要求我们有些志同道合的，你要把这个自私自利放下， 嗯， 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放下，贪嗔痴慢放下，你才能入门。 嗯， 你这些都放不下，你门都入不进去。 嗯， 那么我们看看现在这世界上，所谓是名流学者。专家， 嗯， 那我们这接触了很多，那就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 嗯 啊，嗯，他为什么不能够化解冲突？为什么不能够啊，这个促进和平？是他自己本身没做到， 他甚至的欲望比别的普通人还要强很多， 嗯，对，他本身没做到， 对， 哎，所以说他不是从修身为本做起， 是 他没有这一句。 嗯， 所以它的效果就达不到， 就不好。 哎， 原因就在此地。 嗯， 啊，所以现在搞得这么多年来，这个社会是越来越混乱。 嗯， 多少人对于和平已经失掉信心了。 嗯， 甚至于连小学学生，啊，这个前年有一批澳洲的学生到我中心去访问，啊，到我学院去访问，初中的学生提出问题来问我，和平真的能落实吗？ 嗯， 连初中的学生 他 都 怀疑，嗯， 你说这个问题多严重啊！所以我们就想方法，就是这多少年来一直在想， 嗯， 一定要做出一个样子， 嗯， 给大家看啊！所以到最后找到这个因缘的时候，在我家乡汤池的时候， 嗯， 我们来做就是汤池镇， 嗯， 我跟地方政府啊，我们这个地委书记，这个县都谈了。我说用这个小镇呢，我们来做实验。 嗯， 啊，做实验。这个小镇呢，16个村。 嗯， 总共居民呢，48000人。 嗯， 我说我想呢，把这48000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通通让他接受， 嗯， 儒家的教育。 嗯， 啊，原来我想总得要半年、1年呢， 嗯， 才能生效果，没想到1个月，效果就出现。 哦， 哎，这个夫妻不吵架了， 嗯， 婆媳能好很和睦相处了， 嗯， 这个小孩懂礼节了， 嗯， 知道孝顺父母了，啊，而这个邻居当中也不斗争了， 嗯， 啊，甚至还有两个邻居吵架，吵到这个这个镇。政府啊， 啊， 政府的人出来说，你们都学了《弟子规》，还好意思到这来 啊？ 两个人脸红 了， 你赶快就走了，是不是？ 对啊， 是不是 啊？ 还有这些商店里面的人告诉我， 嗯， 从前看得很紧， 嗯， 常常丢东西， 嗯， 啊，现在他说不要看了，东西很少丢， 嗯，也不卖假货了吧， 啊，对，就是啊，所以他就变了， 嗯，对， 这风气马上就改变了， 嗯， 啊，计程车的司机。以前到中心来的时候，外面来的人， 嗯， 总要敲竹杠，都要多收几个钱， 嗯， 或者多绕几个弯路， 嗯， 啊，现在的时候看到只要到中心来的，送你到中心了，不收钱了， 哦， 啊，他说你们都是好人， 嗯哼， 啊，都不收钱，这个风气马上就改了， 嗯， 所以我们现在教的这些老师们的时候，嗯，很兴奋，觉得真的有收获，嗯，所以证明是人民啊很好教啊。 啊， 所以古时候这个国家领导人呐，啊，三个任务啊， 嗯， 君亲师啊， 对， 做之亲，做之君，做之师， 嗯， 君是你领导，你带头啊， 对， 啊，亲你要养活他，当作自己儿女呀，啊，照顾他生活， 嗯， 师你要好好教他了， 对， 你把这三个字做到，你好领袖啊， 嗯， 啊，所以我们现在地方政府跟我们也非常配合。我们帮你做，你好好的带头。 所以你这个叫做是和谐世界从汤池做起 啊。对，是的，我在那里讲的这个，就是我在那里提出来 啊， 做出这个背心呢， 背心 上写个词， 嗯， 和谐社会， 嗯， 从我心做起， 做起， 从我家做起， 做起， 从我村做起， 做起， 从我镇做起， 嗯， 从我县做起， 对， 我就这几句口号， 对。那你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其实这也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 一个途径。 哎，这个我们就恢复不是新农村 啊， 尧舜之村。 尧舜之村，对，治君尧舜上，在使风俗村。 啊，不错不错， 啊， 所以我们将来是这个建如村镇，我将来做一个牌坊。 嗯， 礼义之邦， 礼义之邦， 和谐社会。 哎， 啊，就落实在这个地方。 对。春风杨柳万千条， 啊啊啊， 六翼神州尽讯饶。 是 啊， 啊是， 此地古为福国，满街都是圣贤。 对，所以我前天这个贾主席， 嗯， 在这个地方啊，这是刘部长， 嗯， 我们见了面， 嗯， 我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了， 嗯， 啊，用我们这个中心是他们批的嘛， 嗯， 啊，我说现在已经有成绩 了，嗯， 啊。我说这个和谐社会呀， 嗯， 我们有信心可以落实。 对 啊，我说我会到北京把详细情形给你汇报。 对对。 所以他们也非常欢喜、 啊、这个真的是让人欢喜让人感奋的一件事情、 就是啊、我说我们一个地方做好了， 对， 慢慢推动， 对， 每一个乡镇都这样做，我们和谐社会就落实了、 嗯 啊、我说我们做不但做好今天这个丹斯里已经有在此地， 对， 他是马来西亚而来的，叫细细去看，回去去向马哈迪报告， 嗯 啊，我们希望说因为马哈迪对这个事情非常关心， 嗯 啊，因为总是想冲突怎么能化解， 怎么化解，对， 和平怎么落实， 对， 天天在想， 嗯， 我就把我这个事情告诉他，他很高兴，他说我们还没想出主意，你已经在动手了，你已经在做了，做出成绩出来的时候，我向你报告， 嗯 啊，希望马来西亚做， 嗯， 印尼做， 对， 几个国家推动，就慢慢影响到全世界， 对。在马来西亚和印尼特别有这个示范性，因为他们是多种族、多宗教的在一起的，多族群在一起的， 所以人是教出来的呀， 是 圣贤是教出来的， 教出来的， 好人是教出来的， 对， 坏人也是教出来的，恐怖分子也是 教出来的， 看你怎么教法。 对， 那你现在用这个电视，你这个暴力色情杀到淫妄，他怎么会？你天天在教恐怖分子， 对对对， 你还骂他的时候，他不坏呀、啊，是你教出来 的，对， 他没有罪过，你有罪过， 是， 你怎么教的、啊？ 对， 啊，所以汤王就说得很好了，天下有罪，罪在真公啊， 是是， 那不能怪别人，我没教得好、啊， 没教好，对， 那你怎么能怪别人呢？ 对， 哎。 刚才老法师说到这个您老家的这个故事啊，真的这个现在目前很短暂的时间里头所取得这样可喜的这样一个成就，的确我想天下人听了都很感奋。实际上这里头也就是用一种教化的一种手段，一种成本最低的一种手段，来取得一个最佳的一个社会平和安宁的和谐的这么一个效果。那么我们想的话，就是如果这一次我们的佛教世界论坛其实提出这个口号中间还有这么一个口号，叫做啊心安这个众生安， 对， 心静国土静，心平天下平。那么这个心安和众生安，心静国土静，心平天下平，它是好像之间是一个条件关系，对吧？我们心安呢、啊，这个心肯定是指的每一个个人，我心就是您补充的那个前提，就是我心安了，然后众生心就安了。 对， 我心静了，国土就静了。 对，对， 我心平了，整个天下也就太平了。 对， 也就是我们实际上要强的就是一切事情从我心做起，啊，从我心做起。那么我这个心，肯定就需要老法师再开示了。 嗯。 因为您刚才说到举到的一系列的东西，包括恐怖分子有恐怖分子之心，卖假药的人他有卖假药之心，那么这一个这个江湖郎中夺人性命的他也有他的心，但是我们菩萨也有自己的菩提心，那么都在用这个心字，那么我们佛法所说的这个心，我心做起的这个心，应该怎么来定义它，怎么去这个修行它， 最重要是个诚字，真诚， 真诚。 所以中国古人讲啊，至诚感通，人都有良心， 对。 所以这个搞从事教育，宗教式教育，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肯定它，所以这是我常常讲，这么多年来在形式上讲的。中国的教育很完整，家庭教育， 对， 学校教育，这学校从前是私塾，这个国家办的教育啊，像国家的太学，这个县市里面这个府学、县学，那要用现在的话说，就叫党校， 对， 因为说它是属于国家的，国家是培养他的，他这个这些干部的， 对， 那都是。 还专门培养圣贤的这个书院， 那就属于私人的， 私人的， 那是私人的啊，那是是是，所以这是学校教育啊，这个社会教育啊，这个宗教教育， 对 啊，那么从汉朝时候佛教传过来之后呢，在中国就是儒释道三家， 对 啊，所以这四个教育，无论是在家庭啊， 它都有连带的关系。 是 啊，那教育的内容呢，也不外乎四个，它四个都是融合在一起的。 嗯， 就是伦理、道德、因果跟宗教。 对啊，嗯， 家从小也教， 嗯， 啊，学校也教这个， 对， 啊，社会也都不离开， 嗯， 所以它这个社会它能相互， 嗯， 啊，所以缺一个都不行， 都不行， 嗯，缺一个都不行， 嗯 啊。那么而且的是他从小的，这是在讲到教育，所以我常常跟外国人讲， 嗯 啊，也跟国家领袖们谈到，中国经验最丰富，五千年的经验，五千年的智慧， 嗯， 五千年的方法， 嗯， 五千年的效果，你也可不能随便动它。 对 啊，他能收到这么好的效果， 嗯， 中国教育开始最早是从胎教啊， 胎教，对 啊，母亲怀孕的时候， 嗯， 你看这个文王的母亲啊，这个是这个胎任的， 嗯 啊，他的母亲是胎任，他的祖母是胎家， 嗯 啊，那都是圣贤人的母亲， 嗯 啊，都很懂得了， 嗯， 怀孕的时候啊，目不识物色， 嗯。 耳不听音声， 嗯， 口不出傲言， 嗯， 这就是我们佛法讲的身口意啊。 对， 这三业清净啊， 三业清净， 这影响了胎儿， 嗯， 啊，那么在一般人家的时候，至少小孩出生就知道，他眼睛睁开他会看，他耳朵会听， 嗯。 所以对小孩言谈举止完全让他接触到正面的， 嗯， 负面的决定不能让他看到， 嗯 啊，夫妻有意见到外面去可别让小孩看见， 嗯， 别让小孩听见，这个教育效果大了， 嗯， 所谓是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的，到了三岁，中国谚语有三岁看八十， 对 啊，七岁看众生， 嗯， 为什么他受这种教育三年根深 蒂固了， 在现在人家他有免疫力啊， 对， 他三岁就能够辨别是非善恶， 嗯， 他就知道选择， 对， 哪是对的哪是不对的， 按照弗洛伊德的这个说法，嗯，三岁以前， 啊， 好像是懵懵懂懂， 啊， 什么事都不懂， 啊啊啊， 其实三岁之前，哦，他所有接受到的信息都进入了你的潜意识里头， 不错不错不错， 都进入潜意识， 不错不错， 嗯， 不错不错， 直接形成人格的基础， 对， 嗯， 所以这个是比什么，你看现在教育糟糕啊， 嗯， 现在父母不懂得教育啊， 对， 教给谁去教呢，教给电视去教， 对 啊，到了那小孩上学了，中国我知道，美国是小学一年级就使用电脑了， 嗯， 那电脑里面的内容他就会自己去找了， 嗯， 所以父母不晓得，哎，我小孩还用功，一天到晚你看他知道读书啊，拿着看乱七八糟东西， 是， 所以这个就造成了悖逆啊，为什么不懂得孝顺父母啊，为什么会杀害父母， 对， 杀害兄弟， 嗯， 在学校杀老师杀同学， 嗯， 啊，这已经就不是新闻了， 嗯 啊，就是通通是教育出了问题， 对， 你不能怪小孩，你不能怪什么，教育出了问题， 嗯，就是孟子所说的这一个四端，嗯，你在他小孩的时候你就没给他， 啊，不错不错， 把这四端把他给拔掉了，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所以这个是中国人懂得，外国人不懂， 嗯， 啊，所以我们多多告诉外国人，要向中国古人学习， 嗯， 啊，那中国人现在自己很悲哀的一桩事情，不向祖宗学习，向外国人学习， 是， 这是，这个是一条死路， 嗯， 这绝大错误， 嗯，就这种自信啊，我们已经失去有一百 五十多年， 差不多，差不多，也差不多是这样。 一个半世纪，我们已经完全失去准自信了。 对对 对, 对, 对， 在这种自信心丧失的过程中间，我们不断的在刨自己的祖根。 对，不错 啊， 不错。 这个刨来刨去，甚至于把自己的文字都觉得没有自信了。 不 错, 不错 啊，我们曾经说要把自己的这个方块字全部给消灭掉， 嗯， 啊，要变成拼音文字。 嗯。 最后是因为实际上没有这种智慧来想出一个能够代替我们这种方块字的这个拼音文字出来，才不得不以放弃。 不错。 然后我们又弄了很多的简化字。 不错。 这个简化字，一版简化字，二版、三版，到时候出了四版，但后来有版收回去了，因为那版简化字出来以后会造成整个文化的大混乱。啊，那么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好像老法师曾经在一些演讲中也反复说过， 对， 说如果这么持续下去的话， 嗯， 是一个最最悲哀的事情。 对对， 就是您实际上是不赞成废除繁体字的， 而繁体字不可以废除， 不可以废除。 如果废除的话，中国文化的命脉就断掉了。 嗯， 五千年历史啊，那就真的变成历史了。 嗯， 那就不是延续了。 嗯， 哎，中国过去是过去的，现代是现代的。 嗯， 哎，那现代是从现代开始。 嗯，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多久呢？那只有你拿到政权之后才能算数， 嗯， 以前没有了，跟你完全不相关， 对， 你脱节了嘛， 对， 哎，不像历朝历代，历朝历代是继续过去的， 是， 哎，继续过去，就好像开店一样， 嗯， 你家的是祖宗了吧，你是延续的， 嗯， 那现在你过去那个店全部废除了，都不要了， 嗯， 我自己在摆摊子，从这个干起， 嗯， 就变成这种现实， 对， 哎，你的老字号不要了，我现在挂新招牌，我开新的店。前面全部没有了， 嗯， 就这么一回事情， 嗯 嗯，这很悲哀的事情， 悲哀的事情， 这样悲哀的事情， 嗯， 而且这样做的话的时候，这个国家民族的时候，那在我的看法的时候，不会超过一百年就灭亡， 嗯 啊，这是外国人很希望做到的， 嗯， 哎，因为外国人常常讲啊，四大古文明三个都消灭了，为什么中国还存在？ 对。 哎，也希望这个时候都变成历史， 也变成博物馆里头的东西。 不错，哎，不要存在存在了。 对， 但是外国人做不到， 嗯， 中国人 自己做得到 的会面不错。 对， 嗯 嗯， 所以中国人这样做的时候，外国人欢喜。 嗯，对，我们过去老说失落的文明， 对， 失落的文明， 不错。 那么几大文明中间，在他们那个文明所在的古国所在的现在的这个国土上，居住着的这些人， 对， 和他过去的古文明的那些创造者， 不错， 他是没有继承关系的， 没有继承关系， 没有继承关系的。那么，只有我们中国这 一只有这只有这一只， 对，我们现在的中国人和 代代相承 以前的这一个文明的创造者之间是 代代 相承的， 代代相承 啊。这种代代相承主要的是一种文化， 文化 代代相承， 文化文化， 嗯， 文化。所以汤恩比也讲的是，他说如果要是挽救这个人类的命运， 嗯， 他的看法是。人类会在这个地球上全部消失。 嗯， 啊，但如果是拯救了这个，让人民不会在地球上完全消灭掉的时候，地球必须要统一。 嗯， 啊，现在的趋势是在这个科技这上面已经全球化了。 对， 嗯，他说政治、文化、宗教还没有达到。全球一体化， 嗯， 他说真正能够有资格统一全世界的， 嗯， 对，中国人， 嗯， 啊，中国人说，从汉、秦汉统一之后， 嗯， 一直到今天2000多年， 嗯， 都维持大一统， 对， 他说中国人有统一的全世界的智慧， 嗯， 有统一全世界的方法， 嗯， 他说只有他有资格， 嗯， 啊，但是一定要文化沉船才有资格。 嗯， 如果把中国这个五千年的根断掉之后，那汤恩比说中国人没资格，是不是？ 对，因为你一旦断了以后， 那就没有这个。 你这个族群在这个地球上，就是一个资历很浅的族群， 很浅的，很浅的。 对， 对。 你人家美国都有200多年了， 对 你这才半个世纪呢， 对，不错，不错。那你就不能跟人家相， 你没这资格和人对话， 嗯，没资格， 对， 没资格。所以这一点的时候，一定要有认识， 对， 哎，要有认知， 嗯。就是我们讲到世界大同的时候啊，我们常常和全球化这个世界村联系起来。 对。对 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全球化实际上已经有500年的历史了。 对。 这500年的历史实际上是从这一个 1500年，实际上我们或者说有些人从1492哥伦比那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但是一般讲的话，从1500年算起到现在，实际上是500年的历史了。这500年的是历史，实际上是以西方文化、以西方文明来逐渐的渗透、蔓延，甚至是扩张到全球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到现在为止，可以说它基本已经覆盖全球。 对， 尤其是它的科技文明。 对。 因为我们全世界现在采取的所谓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手段，这个是他的，然后我们全世界所应用的各种各样的技术指标好像是他的，那么在这一点上毫无疑问好像是以他为标准的， 对， 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西方化可能就是全球化，那么在政治制度上头，他是现在也在把一种代议制的民主制的这样一种直选制的这种政治制度也在向全世界进行推行， 对 啊，甚至在有些地方是强制性的推行，啊，用军事手段来推行。那么到最后头，宗教。那么宗教现在我们看得出来，就是我们不用讳言，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冲突， 对， 是最近这几十年以来世界动乱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原因，而且。在他们交界的地区是世界上最动乱的地区，而且现在看起来没有缓解的这样一种可能性，不但使穆斯林世界的人生活在一种紧张之中、焦虑之中，其实自从911以后，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人也生活在一种恐惧之中，而且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头，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幸免于恐怖的这一种灾难，连我们这些佛教的地区、儒教的地区的人其实都被卷进去了。那么在这一种情况之下，我们佛教文明、儒家文明能不能在这样一种冲突中间能够做出自己的一些贡献，去化解这种他们不可调和的这种矛盾？ 这个事情唐恩比也谈到，政治上的统一一定是中国，宗教上的统一一定是佛教，他是个基督教徒， 对， 他也承认， 什么 佛教这个慈悲宽容包容 包容， 他说这是跟任何宗教都不会发生冲突的， 对， 他说唯有佛教起来可以把全世界的宗教，也是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对。那么说起来的话，其实汤恩比是很有这个远见的， 对， 他因为研究了全世界40多种文明， 对，不错， 比较了他们的这个彼此之间的这不同， 对， 某些文明为什么会消亡， 对， 某些文明为什么会逐渐的强大， 对， 某些文明为什么和另外一种文明不共戴天，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一种文明的活力，它的长久性取决于它的宽容度， 对， 取决于它的包容力， 对。 那么在世界各种文明中间的话，从文明的角度来说，这个中华文明它是一种因为以和为自己的核心价值，所以它的宽容性包容性也特别强，历史以来5000多年它也是在不断的包容中间， 对， 然后自己延续下来而且发展壮大起来。那么佛教的话和其他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中间，这个基督教、伊斯兰教，它都是绝对宗教，它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唯有佛教它其实不排他，所以最后头如果说一种绝对宗教变成了统治的宗教，那么这一定是统，它不是和， 对， 好吧， 不行， 对， 不行， 同是不行的，最后他自己 他 自己也一定他自己一定也存在不下去的， 一定是和而不同， 一定必须是和而不同， 不同， 能做到和而不同的宗教大概可能就是佛教， 对，但是宗教可以团结， 你 说我们这也做实验呢， 对， 所以我在新加坡做的这个实验，新加坡9个宗教都变成兄弟姐妹， 是 做到啊， 啊， 不是做不到的， 啊， 所以这个我去年10月第一次跟马哈迪见面，他就很关心怎么样消灭冲突啊， 落实这个和平。 嗯， 我跟他谈，我说只要把四桩事情做好了，这问题解决了。 嗯， 他问我哪四桩？我说像一张桌子，四个腿。 嗯， 我说第一个，国家跟国家；第二个是派系跟派系， 嗯， 党派；第三个是族群， 嗯； 第四个是宗教， 嗯。 啊，一定要做到平等对待， 嗯， 和睦相处， 和睦相处、 啊，这问题解决了。 对，对 但这四桩事情呢、 嗯， 从宗教下手最容易， 嗯， 因为宗教的时候，这个问题能够做到和睦相处、平等对待，会影响，自然会影响其他三个， 对， 那三个就不难了。 嗯， 他对我的看法很赞成， 对， 嗯、啊，所以说，宗教是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和谐、世界和谐最重要的一个科目。 嗯， 你把这个东西舍弃掉的时候，你要想今天消灭冲突，这个使社会安定化是永远是个理想，你就做不到的。 对， 啊， 而且 所以现在很多什么，他提到宗教， 嗯， 他都有忌讳， 有忌讳 啊。 原因在什么呢？实在讲，他对宗教不了解。 嗯， 啊，他不知道宗教是什么。 可能也许与我们某些的宗教教派和宗教人士他比较狭隘的这种立场也有关系。 那不是，就问题在哪里？所有宗教是人的关系，不是宗教。 嗯， 你要研究宗教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 对， 现在就是所有这些宗教徒的时候，他不了解他的宗教。 嗯， 不但不了解别人，他自己也不了解。 对， 那这个麻烦就大了。 嗯， 是，所以马蒂很坦白地告诉我。 嗯。 他说穆斯林啊不能落实古兰的教义， 是， 我就跟他说，我说佛教徒也一样啊， 嗯， 佛教徒不懂得佛的教义啊， 嗯， 那几乎全世界都成这个问题、 嗯、 每个宗教的问题都是做这个问题， 嗯， 那么这麻烦就大了， 嗯， 啊，那要怎样办呢？现在我们可以利用高科技，利用卫星电视， 嗯， 利用网际网络啊，人数多找不到好老师， 嗯， 真正有德行的， 嗯， 有修养的，啊，懂得这个教义的， 嗯， 哎，找个两三个人吧， 对， 一个宗教找个两三个人，能找得到啊？ 对， 哎，你把它组织起来的时候，天天在一起研究， 嗯、 在一块讨论， 讨论， 哎，每一天讲经， 是， 你把这个真正东西讲出来，向全世界播放，我说，半年一年， 嗯， 天下太平。为什么呢？信仰宗教人都知道了，都明白了， 嗯嗯嗯， 就不会被人利用了。 对，实际上一切真正的正教啊，都有 教育、啊、 都有 通通的，对， 都有慈悲心的， 都有慈悲心 啊。就是佛教所说的一切诸法，这个以心为本，而这个心中间的话呢，就实际上就是讲究的就是慈悲心。 对， 如果一切这个法，一切诸法中间无慈悲，那就是魔法。 对，是啊。所以现在人讲爱心，佛家讲慈悲、 嗯、对 啊，我也随身他们的说法了， 嗯， 所以这几年呢把爱心送全世界， 对，是那个一切法如果都有慈悲的话， 嗯， 都是佛法、 啊、是你这个有慈悲心有爱心的人 啊， 怎么会害人呢？ 对， 那不可能害人了。 是，所以你基督教讲慈悲，我可以说你基督教的也是佛法。 对，是。 你伊斯兰教讲慈悲，我也可以说你是佛法。 是。 我佛教都能够 对，是 啊，都能够接受啊。 跟他们往来。 对。 跟这些宗教往来。 嗯。 啊。我首先就告诉他，我说我们宗教不一样。 嗯。 我说你相不相信，宇宙之间只有一个真神。 嗯。 我相信。 嗯， 真神是我们的神， 对啊！一讲到这个，他就变成这样的了。 那我说好， 啊、 行、 啊，好。 我、 嗯、 真神，你们都承认是吧？ 嗯， 我说你们相不相信真神有圆满的智慧？相信， 相信。 我说你们相不相信真神有神通会变化？ 嗯， 我相信， 相信。 那就行了。 对， 真神在佛教就变成 释迦牟尼。 在基督教就变成摩西耶稣， 耶稣 在伊斯兰教就变成穆罕默德，一个真神， 一个真神 的分身化身。 化身， 我说你如果反对称真耶和华了， 你那骂的真神了、 啊！对对对，哦， 对，我以为在逻辑上头是很圆融的，他没法驳斥、啊。 我原先以为还要用很费力气给他辩论呢、 啊，对、啊， 结果一个都没有。 对他没法驳论， 他 那个逻辑太圆融了， 通通都接受了。 啊、对， 要不说造世真神造世界， 嗯， 我身上说那么多真神，是不是真神大家合起来造世界，还是一个造的呢？ 啊、 嗯嗯，他们都答不出来， 答不出来。 啊，我是在佛教里头， 嗯， 不叫做真神。 嗯， 佛教叫法性， 法性，对， 哎，这些，这个一切诸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 嗯， 啊，心是真心， 对， 真心现这个世界， 嗯， 啊，变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变化的时候， 嗯， 那是妄心变的， 妄心，对， 哎、如果没有妄心呢，这个世界叫一真法界， 对， 有妄心起来才叫实法界， 对， 啊，实。不是个数字， 嗯， 是代 表 无量， 无量， 哎，代表无量， 嗯， 这是妄心变现出来的， 嗯， 啊，变化是，但不管怎么变， 对， 真心不变， 真心不变，嗯、 哎，所以法性不变， 嗯， 你从这江门生博士这水实验你就晓得了， 对， 不管怎么样，设法界一真庄严， 对， 真心不变， 对， 所以说极乐世界、华藏世界。伊斯兰讲天元， 嗯， 基督教讲天国， 嗯， 我说是一，不是二， 不对 啊！你善心，它就变成善的了。 对， 啊，天堂在哪？它就是此地啊。 对， 我们这个地球上人人都是善心， 嗯、 这马上就是天堂啊。 对， 人人都是恶心， 马上地狱， 马上就变成地狱。 嗯， 啊，所以哪来的天堂地狱？ 嗯， 你心里变现出来的。 嗯， 所以这就佛法讲，一切唯心造。 对，一切唯心造。 一切唯心造。 对。所以讲到这个心、 啊，所以这个宗教怎么不能团结呢？ 对， 当然可以团结， 对 一家人呢。所以我说我们不同的宗教、嗯、是表兄弟、堂兄弟， 对对对， 一个祖宗的， 对对对对对啊。 那你佛教里面不同的宗派是亲兄弟啊， 是， 那是一个父母啊。 对， 不同的宗教是我们同一个祖父母啊。 对， 哪也不能团结的。 对，关键就是什么？ 还有什么？就是没有人把它讲清楚、 啊。没人讲清楚。然后的话呢，由于这个智慧啊，可能也不是很这个高深，然后他就有执。 对，你自己 啊， 一定要把执着放下。 一定对，就放不下， 把分别放下， 把分别放下。 你要诚诚恳恳的待人。 对 啊，诚诚恳待人、 嗯。 那么对不同的宗教的时候，要学习。 是 啊，你是说我学佛，佛是我的本科。 嗯， 我的本科学好了之后，我要选修。 嗯， 我学选修的这个科目，释迦牟尼佛是我的老师， 嗯， 是我的本师。我学基督教，耶稣摩西就是我的本师。 对， 我学古兰经， 嗯， 这个穆罕默德就是我的本师。 对， 我说我是以极度虔诚恭敬的心态去学习。 对， 我所学习的，我所得到的，绝不输给你们。 是， 那为什么呢？你的心为我这么诚呢、 嗯？ 你所得到的东西不如我。 对， 啊，你这样子，你才在宗教教学里头根扎深。 嗯， 啊，所以我跟他们接触，他们没话说。 嗯， 为什么？古兰经我能讲。 嗯， 新旧约我也能讲。 嗯， 我讲的不会比你们的神父牧师差。 嗯，对。 啊，是不是？那是这才根建立了。 嗯， 啊，你有了根，这才扎实。 对， 没有这个根。你不是互相学习， 嗯， 你就没有根。 对， 那表面上弘扬，那是像外交的形式。 是 啊，是面和心不和。 对， 这个教义上贯通了，那就真的好了。 对，而且实际上想起来的话，一切宗教其实都是可以圆融的。 啊，圆融。 在慈悲心上、 啊，宇宙是圆融的， 圆融的嘛啊！ 你说你这个线，这个是我说这个佛教是眼睛，基督教是耳朵，回教是鼻子，它怎么不合物呢？ 对，嗯， 那它本身它本来是活的， 对， 不活是你们了解不透彻， 了解不透彻， 你们自己研究的经典不到家， 对 啊， 产生智障了， 啊、就是哎，所以叫五个宗教， 对 啊，无论是你不要管别人，你深入自己的， 嗯， 你深入到这里不就通了吗？ 通了吗？对， 那你没有到这个程度，你永远在这个地方， 是 永远还是有一些 五个山头 啊？对，五个山头， 五个指头， 你到这个底下就不就通 对，就合到掌上就合了， 那就全通了、 啊。对，嗯嗯， 你深度不够嘛、 嗯， 你不要去研究别的，你就是研究你自己的东西。 对， 啊，你自己的到通达之后，你那个其他东西一看就明了了。 对， 就通达了嘛。 对， 这整个宇宙是和谐的呀， 是 没有矛盾的， 没有矛盾的。 哎，叫太和啊。 嗯， 哎，这个万物是和谐的。 嗯， 啊，万物是和谐的，这是中和啊。 嗯， 啊，我们要以和睦对待这个天地万物，要保护。 对。老法师今天的开悟对我们 所有、啊、所以你这个就不到家嘛。 对， 我在伊斯兰大学里面讲演的时候、 嗯、 就有同学提出来，就是我们这印尼五个宗教的时候不一样，怎么能合法了、 嗯、 我就跟他讲，你不要管别的，你是伊斯兰教 深入 深到这个地方还是不行、 嗯、 再深入是不是一样的。 对、 啊、他就明白了。 嗯，对。那么现在就是、 啊、我就跟他讲， 就跟他讲， 你信真主不如我信真主比你还信得真啊， 比你信得还深、 啊、深呢、 啊、对啊。 那我认识真主，你不认识啊。 对 啊，所以像我在日本的时候给那个世界牧师， 嗯 啊，那是基督教一个权威，他是大学教授， 嗯， 一个学者、嗯、我们也在日本电视台做了50分钟的访问， 嗯 啊，他问我十几个问题我都给他解答，到最后他问我一个问题，是我们基督教啊，心量还则小啊， 嗯， 不能够这个包容别人呐、 啊。对， 他说这怎么办呢？ 嗯， 他问了这么个问题。 对， 我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圣经里头。 嗯， 都圣经哪一段呢？我说圣经里头有没有讲到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对。 上帝爱世人，这有。 嗯， 我就告诉他，我说神爱我。 不爱你， 是不是？ 对，我是世人， 他就感觉到惊讶了。 嗯， 我是世人， 嗯， 我爱世人，也爱上帝， 嗯， 所以我跟上帝志同道合。 对， 他会爱我， 嗯， 你呢？爱上帝不爱世人？ 世人， 你跟上帝志不同道不合，他一定不爱你， 是不是？他没话可说了， 是啊， 对，啊， 最后我就告诉他，我说神爱世人是个抽象的。神怎么爱世人？ 嗯，对， 怎么能爱世人？神爱世人必须是你们的神职人员，你们的基督教徒秉承着上帝的爱， 嗯， 你们代表上帝去爱世人， 嗯， 这就对了。 嗯， 你们如果不爱世人，对世人还有区别， 对， 是你们是上帝的叛徒啊。 是 啊，这佛家慈悲也是这样的。 嗯， 佛家慈悲的时候不能以这个大慈大悲心对待天地万物， 嗯， 你怎么会懂得慈悲、啊、 所以佛教的慈悲是无缘大慈、 嗯、 同体大悲、 嗯、我也是没有条件的、 啊、对，没有条件的，他说无限的慈悲， 是 无缘的慈悲， 是 无求的慈悲，无相的慈悲， 是 吧、嗯、没有任何条件，而其他的宗教他总有条件、 啊、对对 对, 对 啊，他有所谓异教徒是吧，啊，他总是这种、 哎、所以我们看天下没有异教、嗯、 没有，对，天下没有异教， 只有邪正， 嗯， 谁说信德的都是真， 嗯， 违背信德的那是邪， 嗯， 只有邪正，没有意义的， 嗯 嗯，哪有不能和睦的？ 对对对， 我在新加坡所做的，人家问的是你的企图目的在什么？很简单， 嗯， 就是告诉世人， 嗯， 宗教可以团结， 对， 所以我在汤池，人家也问我。他说你为什么在这干这种傻事情， 嗯 啊，干这个你的企图目的，你一定有企图，一定有目的、 嗯、 有，是有企图有目的， 嗯， 只有一个，告诉世间人，人民是可以教导的， 嗯， 就是我这句话 啊，这就是您的正念 啊，我把这个事情做好了， 嗯， 我说我顶多做3年通上轨道了， 嗯， 我就完全撤退就离开了， 嗯 啊，为什么呢？不要让人家说我在那里还有名闻利呀、啊、 嗯 啊，我说全部统统交给地方， 嗯， 啊，你们去好好的继续去做，我再到别的地方去做， 嗯， 啊，我再做第二个做三个会轻而易举、 嗯、 人民晓得是什么呢，我没有名闻利养，做好了就交给 有一个样板了， 哎，你就放心了、嗯、就不再怀疑了， 嗯， 啊，就做得干净利落， 嗯，好，谢谢老法师，好，谢谢老法师，大家鼓掌。